在太阳节之际，车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哥向立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14号被敬献到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